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可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可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微蓝北京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环保诵读月特别节目。 大家好，我是张扬，一个爱看书又爱环保的人。今天想和大家分享我非常喜欢的一部世界名著《瓦尔登湖》。《瓦尔登湖》是美国作家梭罗独居瓦尔登湖畔的记录，描绘了他2年多时间里的所见、所闻和所思。该书崇尚简朴生活，热爱大自然的风光，内容丰厚，意义深远，语言生动。下面我为大家诵读书中我非常喜欢的一些段落。最富有的时候，你的生活也是最贫穷的。吹毛求疵的人，即便在天堂也能挑出瑕疵。一个安心的人，在哪都可以过得自得其乐的生活。抱着振奋乐观的思想，如同居住在皇宫一般，犯不着千辛万苦求新。无论衣服还是朋友，把旧的翻新回到他们中去。万事万物没有变，是我们在变。我步入丛林，因为我希望生活的有意义，我希望生活的深刻，并汲取生命中所有的精华，然后从中学习，以免让我在生命终结时，却发现自己从来没有活过。每一个早晨都是一个愉快的邀请，使得我的生活跟大自然、自己同样的简单，也许我可以说，同样的纯洁无瑕。景色中最丰富的元素，就是一点天真无邪的阳光。善是唯一永远也不会亏本的投资。我是张扬，我承诺，这个夏天空调调高一度。 诵读小站，由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文艺广播联合推出。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目眩晕、牙痛、咽喉疼痛、便秘，请用同仁堂精致牛黄解毒片，清热解毒，散风止痛，认准北京同仁堂。 车险头人保，爱车放心开，车辆抛锚趴窝，轮胎爆裂，电瓶没电，坠入深沟，别担心，拨打人保24小时客服电话95518，我们随时待命，为您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今这个时段我们要关注的是公交集团有一条线路采取了调度措施，具体措施如下：947路桂村职校到高家铺啊，这一个947路的这个公交站，桂村北口因为有积水，所以高家铺站的发出以到这个邢各庄南站区间，桂村职校发出方向甩桂村北口到刘村五站，所以呢，所有的朋友要注意一下947路桂村职校到高家铺这个路线呢，有这个甩站通过的情况，也请大家谅解。接下来马上进入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装修找一号新家，给您完美的家。 来来来，今儿个搬新家，高兴，咱走一个。 恭喜刚哥，这房子装修的老有品位了。 是啊，在哪儿装修的呀？ 我表姐给我推荐的一号新家，从设计到选材施工，每个细节都特别到位。你们将来装修房子，可以拨打400-8764-888，一体化全景装修服务，超有档次，性价比还高。 一号新家，美丽千万家，请随时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假如给我3天生命，我定与你旅行疯狂，吃喝玩乐全程护航，缠绵惊险，但说无妨。年轻不曾说走就走，老来何以话说当年。FM87.6，吃喝玩乐大搜索，等你不羁。 17:06，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各位好，我是王威。 对，昨天呢，这几天吧，咱们北京的这雨哗哗的下呀， 是土降。 哎呦我的天，好多的景区景点好像都关闭了。 对，暂时关闭。 所以也提醒大家，现在虽然看着这阴晴不定的，反正现在建国门是天儿已经晴 了 啊，你晴了已经 啊，已经晴了， 又出太阳了， 好吧 啊，反正是真的阴晴不定的啊，不知道您那儿的现在天气情况是什么样的，但是也要建议大家这周六日再出去玩的时候呢，一定要选好地方，尽量往南边走，去我们大兴转一转。 对，比如说 那边没有积水的。 对，以平原为主。 哎，这真的，我们那边特安全。 嗯， 而且咱们不是做节目也说了，大兴有多少好玩的地儿， 是的， 是吧？有做烙饼的，有卖西瓜的，现在还有桃。 做烙饼的人，做饺子、做面条的， 都是面食嘛， 好 吧？可以去大兴转一转。这个山区呢，大家一定要谨慎的去啊，最好这一段时间先别去了。 好， 今天依然要带着大家伙玩，而且我们要聊的呢是。可能每个人心目当中都会有那么一个目的地， 或者这个目的地呢，哎呀，长草了好长时间， 哎， 但是呢，身边有人说好，有人说不好， 哎， 自己心里就含糊， 哎，到底去不去呢？有没有钱呀？有没有时间呀？啊，就有些地儿真的是种草已久，但是呢，盘算盘算时间，可能没有那么长时间给这个目的地。 是的， 要不就是真的去这地儿吧，稍微有点贵，是吧， 自己就又含糊了。 哎，所以今天呢，为了不给大家添堵，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些种草没去过的地儿。咱们今天呢也特别有意思啊，也是跟我们，因为大家在网上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同时呢通过很多的网络也可以听到我们的实时节目，有很多的一些这个 APP 平台什么都能听得到。看视频的朋友呢也可以关注，比如说像北京时间下载这个 APP 里边有我们的视频直播，或者您在电脑上输入北京广播网也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的影啊。今天咱们聊的是网红旅游目的地， 而且专门我们做了一个关键词，关键词组了一堆图、 哦、 而且这些图呢都是我们今天其中的一位嘉宾自己拍的。 哎呦，都是他拍的 哦，还不错。 哎呦，真好。 而且这些图里头其中有一些他以前在节目当中曾经说过， 也说过。 对，昨天我在跟编辑一块儿凑这些图的时候，一边凑一边就说，哎，这个照的还不错。 哎呦， 我说不光是相机得好，同时还得会拍。 哎呦，好吧，那要特别感谢我们的嘉宾，也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这些照片的拥有者，五爱资深签证顾问，加油！ 我好开心啊！哎，是我拍，我什么时候去的？ 是你拍的吗？ 我什么时候去的？ 是他旁边、那个、 你没带我呀？ 对，我没带你 啊，对， 但是我带着小包子了。 对，贾颖旁边的这一位畅销书作家、旅行体验师、户外极限玩家、CP 摄影师，包括超级小包子。 Hello， 大家好，对，我是，这是我啊，是我， 哎，是，对， 说话大喘气，好家伙，这期， 大家回复关键词"打卡"两个字，这个不是上班啊，这个下班也得打卡， 是的， 对，您打完那个卡之后呢，再来打我们这卡， 这些照片，漂亮的照片都是包子拍的。 是的，而且您看完了我们组的这些他曾经去过的旅游的非常美的很著名的这些地方的照片之后，哎，真的草就又长了一截儿， 就对他的恨又增加了那么一分。 是，刚才他还说呢，他下周又要去这儿，然后又要去那儿，然后马上又要面签美国。我天哪， 是吧？就是刷朋友圈啊，我一看到有他，我就赶紧哎，快速的滑一下。里边他还每次都九张图，每个照的都还倍儿漂亮，最关键他能抓住你那个点， 对， 就是他说的，要不就是跟一美女拍，要不就跟一漂亮的车拍，要不就是我们虽然知道那地方，但不知道这地方还有这东西，都是从他的朋友圈里拿来的。 我印象最深的是和美兽拍。 美 兽，就是一些很多的小动物。 哦哦， 对，拍了很多小动物。 你是什么美兽？好， 来来来来来，那先让贾颖说吧。 行， 好吧， 行， 真的，哎，我在国外啊就没看过类似于比如说歌剧呀、或者说就在那样的一个环境下，然后穿的必须得相对认真一些，然后去看。 对 对对，你去的是。 我是就是四月份的时候，其实我从乌克兰回来，有是在那边听过这个歌剧，我觉得就是如果是喜欢这种艺术和这种音乐的这种这些游客，我觉得都一定要去体验一下，因为我之前也介绍过，价格又便宜，然后又水准又很高，因为像这样水准的，如果我们在其他的一些欧洲，或者比如我们像在国内，有一些可能根本就没有这个机会，或者说我们听到的这个价格的话，如果我们当时我是坐在第一排的，第一排的那个费用折合人民币大概也就200多块钱人民币， 哦，还不错。 对，我们就知道我们在国内，我们要是听到这种剧场的这种歌剧，价格真的一定是上千块的， 哎， 对，大一千块肯定是这样子的。而且我可能也是上瘾了，我前不久我从这个捷克的时候，我是在布拉格有订了一场莫扎特的这个晚宴。对，他的那个晚宴特别有意思，他是带餐的，我是订了餐，是订了他的一种， 都晚宴了还不带餐， 对，也有可能冷拼啊， 就饿着你。对对，他的晚宴特别有意思是什么，就是他就三道菜，这三道菜是延续他很久以前的这个好像18世纪还是十几世纪这样的一个菜谱，一直做到现在，它是很传统的。而且这个莫扎特晚宴不仅是在这个就是布拉格能听得到，在奥地利也是有这样的，但是菜谱都是一样的。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我发到朋友圈的时候，很多的朋友回复是一样的菜，就是他们对别的其实没有太专注，就是一样的菜。对，如果说大家有机会可以舍得稍微花点小钱的，我建议大家可以去做他的，就是他的那种就是阳台房，就是在上面的那种包房， 哦， 小包房一样的。 经常看影视作品里头， 对， 啊， 二 些 VIP 做的， 对对对，显贵们都在那上面。 对， 对， 其实价格没有贵的太多，但是你会相对来讲的话贵。更安静一点。而且呢，其实我有一个小私心是什么，因为可能我不是那么懂，但是呢可能我喜欢听， 偷偷从那儿随时闪，不会让人发现。 闪其实倒还好，就因为可能还是有一些，就是你因为你不是那么懂他，而且你的语言可能跟他并不是什么，那我们可能说会比如说他唱的这些个曲目是你不熟悉的，我可能是用手机查一下或怎么样的，我就是会知道他这样的一个背景， 不会干扰到别人。 对，不会干扰到别人。 我以为是怕打呼噜干扰到别人。 不会不会， 这个真的是 歌剧还是不错的。 对，真的还是很好的，这个享受这一晚上真的还是很值得的。对， 哎， 吃的也不错。那三道菜我觉得还是很合我的口味。 咱先从吃这个说，吃得饱吗？ 我觉得可以，因为它其实是这样的，三道菜，一道是汤，它这个汤是用这个绿，就我们那种小豌豆做的，应该是都是磨细的那种，有一点奶油，我个人觉得还可以，然后的话呢，它是主菜的话是一块这个牛排，这牛排还是成熟度是非常够的，就有点像我们的炖的那种感觉，所以的话大家不会觉得说不适应，然后甜品的话呢，它是一个就是像苹果派一样的，所以它的热度其实是够的，热量是够的，所以基本上我觉得男生还可以。而且它这个晚宴结束的时间以后的话，大家可以到这个广场啊，再去 喝点啤酒啊，买个烤肠啊，再来个小夜宵，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完美的一个晚上。 嗯， 对， 嗯。哎，再问一个，因为比如说在北京啊，我比如说我去保利啊，或者去什么地方，如果要是他，歌剧，他可能两边就是在不干扰大家看正前方他们的演出的时候，两边的那个媒体墙会有类似于注解，比如说这边是英语的，然后这边是中文的这种，在国外， 莫奈和晚宴的这个是没有的，它是直接是一楼这个两个这个歌唱家的再去唱，它是一男一女，我当时看的是这场是这样子的，他们也会有一些个简单的就是舞蹈啊，也会有穿插，然后我在这个乌克兰看的这个歌剧的时候，它是相当于更正规一点的，它包括这个场地也是这样子。它上面是有字幕的，但可惜这个字幕是乌克兰语。对，所以如果说我们去到是英语的国家就会舒服一点，就是大家可能就会看到一些个注释。但是我觉得语言倒还真不是大的问题，就是如果大家喜欢就怕语言就觉得自己听不懂，就是我刚才那个办法，提前的话呢到搜索引擎输入一下你今天就是要看的这场歌剧的这个名字，然后的话呢它就会有背景的一个介绍，这个背景介绍你大体懂了以后啊，真的就是你整个的这个听的这个过程，你会跟着它的音乐节奏，你基本上就真的都懂了，是这样子，一点都不是问题。 你还记得你在乌克兰看的那一出歌剧名字叫什么吗？ 有一出是叫《游吟诗人》，因为这一出我还是印象比较深刻的， 就很著名的这个。 对， 还有吗？ 还有一个我还真的，因为那个我们当时因为时间的原因，我就看了半场，所以后面 坐第一排都敢提前离场，是这 人家坐 VIP 专座。 那个是在第一场，那个是在前排，真的是在前排。但那个是在中场，它是有一个休息。那一场它那一出是时间要长一点的。对， 中场休息就撤了。 对，我们就中场就撤了，因为我们后面还有其他的这个活动。 我也这么干过。 嗨， 他是睡着了，对吧？ 不是，对，就确实有点困。 前些日子，我另外一个朋友他去澳大利亚。然后我先是以为他就专门去那儿会朋友啊，然后去玩玩带着孩子，后来发现不是，因为前一天好像是在悉尼还是在哪儿有马拉松比赛 啊，对， 因为他是属于那种跑遍世界各地的，只要有比赛他就整装待发就去了，所以他去 马拉松 啊，他去悉尼那儿去参加马拉松，然后同时我看他晒图，他也去悉尼的那个海边的那个歌剧院，他就看了一场演出。 那个歌剧相当不错，他叫《波西米亚人》，最近应该这几个月演的都是那个戏，我也看了。我中间离场的就是那部戏，就是可能每个人欣赏的这个可能层面不太一样，爱好不一样。我还是喜欢那种就是说话不找位置的那种感觉，他一说话就找位置，然后我就觉得有点累得慌，所以就 我觉得你这位置找的也不错。 而且那个《波西米亚人》，我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他们居然配的是中文字幕啊，不是英文字幕，他们唱的都不是英文。你知道吧，波西米亚人在悉尼演，然后唱的不是英文，配的字幕也不是英文，然后底下所有人就在那儿听，然后就为了居然真的是简体中文配的简体中文字幕，挺厉害的。 是咱们包场吧？ 不是啊，就那里边就很多很多外国人，就中国人在里边很少很少，因为我是提前离场了嘛，所以我观察了一下整个场面，就是没就不是说那种包场，或者说甚至一半都不到，可能有一小半吧，真的是挺厉害的，简体中文版的字幕。所以我就说可能就是他这也分场吧，我觉得 对对对， 就跟咱看电影似的，有时候是英文字幕版，有时候是配音版，可能有时候中文字幕版，他可能也分场吧，我觉得 对， 全程翻译成简体中文版的字幕。 那悉尼这个贵吗？ 悉尼这个30多块钱一个人，三十多和200块钱 吧，刀是吧？ 对，三十多刀 都是200多， 但是我们是坐在后排啊。我们是坐在特别靠后，而且它这个地方呢是完全就在悉尼的那个歌剧院对面，也就是说它是在那个领地公园的临海的那一边，就是完全露天的，搭出这么一台子来，所以说其实效果跟真正去歌剧院听还是有区别的，更多的是有一种 音效要差一点， 对，有一种就是接地气的感觉，就有点接地气。 对，我们吃喝玩乐大搜索呢，难得的今天聊到了音乐。 啊，聊到了艺术， 对，聊到你很掌握的， 哎，真的 很掌握。 而且呢，一说，哎呦，那几部剧都还不错、 嗯。 但是你们看的这两部剧啊，以我浅显的对音乐的认识，应该是相对比较晦涩难懂的两部剧 啊。 虽然《游吟诗人》有非常好的这个咏叹调，有非常经典的， 嗯、 但是它就那么几段， 嗯、 其他宣叙调为主，所以看的肯定会困。波西米亚人更不用说了， 你看，所以不是我的错是吧？ 对，不是你的错，是剧的错。如果大家比如说看别的，像什么卡门呐、啊、 哈梅特、 啊啊，像等等其他的一些什么威尼斯商人啊等等，像这些啊，整个那唱段都非常的好看，非常的好听啊。不过这也算是网红打卡地儿，就像比如包子说的那个、嗯、悉尼歌剧院， 对， 谁只要去到悉尼那边，你甭管进去听也好，在外边看也好，就跟来北京也得去国家大剧院转一转是一个道理，对吧？啊、嗯， 没错， 这是贾颖的艺术之旅啊，不错。大家去乌克兰除了可以看， 不止艺术，人还有前餐呢。 哦，哦 对， 有吃， 对吧？ 其实重点是吃， 要艺术也要面包。 哎， 啊，对，重点是吃啊。 嗯， 这个，这说说，嗯，包子的呗。 我想从哪个国家说起呢？ 不是，就得一说人说，哟，这地儿长草长好久了。 那我觉得，就让我现在一想，最有名的肯定就是那个旧金山呀、啊，对吧？旧金山有很多网红打卡地，我先提几个地儿，一个是那金门大桥，这大家肯定都、 啊这个、 就必须得去打卡。 嗯， 还有一个就像我这种就是学，毕竟学 IT 出身的嘛，技术宅，所以我是比较喜欢这个，怎么也得去心中的圣地看一看吧。谷歌总部、全球总部、这个脸书全球总部、然后推特全球总部、苹果的全球总部，全都在这个旧金山旁边一个小村子叫硅谷的地方。 嗯， 所以我是专门用了大概大半天的时间，租了一车，然后过去把这几个地儿全打卡了。 这是外观呢，还是？ 外观，就是它有一个这个，大家可以回复那个关键词，应该能看到有一个特别大的那个赞。那个赞实际上咱们是跟人家那儿学的，人家那个做很多年前2001年就有这个， 嗯， 就是这个是脸书最早火的时候、就是你如果喜欢这个你的朋友的或者你认识不认识都无所谓、你如果喜欢他的照片，你又羞涩于给他写一句话，但是你又想表达点什么，诶，他就给你弄一小手， 嗯， 所以这个实际上是从人那儿出来的最早，后来咱们这边这社交网络才渐渐的才出来、包括那个那时候我记得是叫开心网、还有那个校内网，诶，也有你喜欢的你就赞他一下， 嗯， 咱们是用这个，他其实那是从那儿来的，所以那个大手，那是一个比我还高的大手，然后站在那儿打了一个卡，照了一张。然后谷歌呢，它全球总部实际上有什么呢，除了那个谷歌那些字母之外呢，还有安卓机器人，就是谷歌在大概是在几年前，他把安卓其实已经实际就给并购进去了， 嗯， 所以安卓系统现在是谷歌里面的一个分支，然后他们有专门的安卓实验室，专门在研究一些各种稀奇古怪的玩意儿，然后就新的这些程序啊等等，所以他有一个乐园，这个都是免费的，随便游客都可以进去，就是他专门就各种大大小小的安卓机器人。 就那小绿人， 小绿人，那绿人比我还高呢，就是他给你做成特别高、 哦、 然后还有当年安卓机器人最早出来的一款就是一比一的，就跟人一样高的一个模型、 哦、 然后那个我去的时候正好赶上他那个园区休息，就那一天正好没人上班、 嗯、 但是呢这个我说这些机器人全是露天的， 嗯， 所以在那儿你就可以跟他们直接拍照，然后这我觉得也是作为我打卡特别的欣慰的一件事儿、 嗯、 还有就是咱们现在国内特别火的一个叫共享单车、 嗯、 其实这个是从谷歌出来的，谷歌那个是真共享，全免费， 那也是在他园区里吧？ 对，他那园区你知道有多大的、 嗯、 我的天哪，26个园区，就是你根本，我骑自行车我只去了仨，就给我勒够呛，后来我就把那车搁那儿了，实在是受不了了啊！他说后来有一个员工出来跟我说，说这个自行车呢是其实是他们员工用的，但是所有游客都在骑，反正也没人管， 对， 所有游客都是骑上就走。 颜色的， 它什就是谷歌那个颜色，就是它有蓝色、哦，然后有这个，反正我骑的都是蓝色，但是他们说是谷歌那四个颜色、 嗯、 就是都有， 嗯， 然后有绿色、有黄色、红色，然后但是我骑的都是蓝色的，然后我从这个园区骑到那个园区，从那个园区又骑回来，也没人管。就是看见有一个员工跟我说你不应该骑，后来我说那他们都是员工吗？

北京电台携手八达岭奥莱温馨提示，请珍惜孩子的每一个成长瞬间。 6月23日至8月5日，八达岭奥莱携手小杨肖恩，点燃您和孩子的奇思妙想，共同探索奇妙乐园。7月还有消费满2000返100、儿童品类电子礼金等精彩活动。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吉达，八达岭奥莱。 第一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第一个国家人才特区，和时间赛跑的中国硅谷，改革开放40年特别报道，中关村故事，未来已来。 三伏苦暑天儿，三次晒毛眼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小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溜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耍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窗边开着花匣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0-6868-5858 6868-585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来，请出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刘继军刘工，为我们介绍一下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刘工您好。 哎，主持人你好。 哎，今天节目一开始我还说呢，现在北京好像有点阴晴不定的，不知道这雨什么时候就过来了。您给我们分析一下最近北京的天气呗。 啊，好的好的。 嗯， 因为这个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态，主要是和天气形势有明显的关系。因为现在北京正好处在这个副高的西部，副高的西部呢，通常情况下就是不断的有副和产生，那么呢，对流云团也相应的不断的北移。在这种情况下，那么呢，生成一块对流云团就会向北移动，那么的话就给北京带来一阵的降雨。降雨时间呢通常不会太长，但是话呢有的强度还是比较强的。比如说今天下午实际上城区就下了一点点雨，实际上比较大的还是在通州，通州最大的地方达到了40-50毫米。所以说呢，这个比较弱的雷阵雨也可能产生短时的强降水。目前呢，降雨主要分布在这个丰台、通州，还有这个延庆，不是这个昌平的这个南部，朝阳的北部，通州大部，尤其是通州大部，因为这个雨势的话呢相对稍强一些。另外呢，就是平谷啊、通州啊现在都在下雨，怀柔呢有些地方也是在下雨。所以总体情况来看，这一块对流云团主要影响的是北京的东部地区，未来呢还会继续向东北方向移动，那么呢应该在2个小时之内就可以基本移出北京，那么北京呢又会有一次停歇。那么今天夜间呢是这样，今天夜间呢还会在北京的南部地区产生一些对流云团继续北上，会给北京带来雷阵雨天气。这个具体时间呢应该在这个晚上10点钟之后。由于夜间的雷阵雨呢也是这个分布不均匀，有些地方恐怕会大一些，而且呢会造成路面的积水。那么夜间驾车出行的朋友一定要特别注意了解这个路况信息，而且呢下雨时候路面湿滑一定要控制车速，以确保交通安全。这是北京的天气。北京明天呢基本上大部分时间应该说是没什么降水了。从主体来看， 主要集中在西部和北部地区，能否进城应该说现在还是有些变数。那么说呢，明天呢大家一定要及时了解路况信息。由于这个没有了降水，气温的上升速度比较快，预计啊明天的最高气温在33度上下，而且呢空气湿度比较大，所以闷热感也是很强的。明天户外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那么今年以来最高这个最强的这个高温呢，将在中东部地区持续，而且呢现在中东部地区也经历了今年以来最强的一轮高温天气过程。这次高温天气过程呢不仅范围广，部分地区呢强度也是比较大，而且呢持续时间比较长。预计啊今天到22号，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四川盆地东部、华北的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呢依然持续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呢今后三天在四川盆地、陕西关中、河南北部等地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8到40度，局地甚至将在40度以上。所以呢这些地方的天气闷热程度要比北京严重多了，不建议去这些地方去旅游，假如去的话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这是高温天气。另外一点呢就是这个关于降水，降水呢为预计啊今后三天四川盆地的降雨将继续减弱，但呢不会完全停止。同时呢西北地区的东部、华北、中北部、东北地区北部这些地区呢会出现这个阵雨，而且呢降雨的次数、降雨的频率比较高一些。其中呢青海东部、甘肃中南部、宁夏、内蒙古中东部以及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局地会出现大暴雨。这些地方呢就是不太适宜大家去旅游了。那么另外呢咱们最后关注一下10号台风刚刚这个实际上是昨天晚上在西北太平洋已经生成了。预计呢它将先向北移动，后边呢转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呢会逐渐加强，最强呢可以达到热带风暴级别或者是台风级。21号上午进入咱们东海东南部，并于22日白天在浙江沿海登陆，这一点呢大家一定要特别特别关注，尤其是想到浙江附近那边去旅游的朋友一定要特别关注这些地方的天气。主持人。 好的，谢谢您的详细介绍。建议大家这一段时间也就在北京待着吧， 没错， 别的地儿还不如咱们这儿的是吧。 是的。 好嘞，谢谢您。那明天我们再继续连线，感谢，再见。 再见。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目眩晕、牙痛、咽喉疼痛、便秘，请用同仁堂精致牛黄解毒片，清热解毒，散风止痛，认准北京同仁堂。 人保服务又升级，理赔夜市开张啦！自中国人保518客户节起，线下理赔服务网点时间延长至晚9点，更有95518电话理赔、中国人保微信 APP 在线理赔，24小时不打烊。 4001234567。 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这时段我们要关注的是东边的东二环的南向北，东便桥到长门桥车比较多，还有东便门桥到长门桥车比较多，还有东三环的北向南三元桥到京广桥，还有东四环的北向南望京桥到慈云寺桥都是车比较多的。另外呢，在关注几起事故路段，四元桥北有事故发生，后车小心避让。东五环的北向南平房桥有多起事故，后车比较拥堵。受其影响呢，机场二高速东向西的方向也是行驶不畅的。南向北的方向，大黄庄桥以北和小交亭桥以北分别也有事故发生，造成了观音堂桥到大黄庄桥行驶缓慢。再跟您说一下，四元桥北有事故。另外呢，东五环的北向南平房桥有多起事故，后车比较拥堵。还有呢，就是大黄庄桥以北和小交亭桥以北都是分别有事故发生，也提醒所有的司机朋友一定要小心驾驶。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时段由人保直修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您好，中国人保财险竭诚为您服务，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喂，我的车没电了， 撞到路牙爆胎了， 车没油在路上趴窝了， 我的车坏了开不走啊。 别担心，我们立刻为您安排救援服务，365天24小时，中国人保为您提供全国范围免费救援服务，拖车搭电更换轮胎困境救助，车险投人保，爱车放心开，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了，即日起至7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 2018年交通银行沃德杯广场舞大赛盛大启动，冠军奖金100万元，更有大量惊喜奖项等你来赢，即刻下载交通银行 APP 报名参加，详询各网点，投资需谨慎。 是看心情，和看爱好，玩要态度，乐出逍遥。吃喝玩乐大搜索，引领年轻人的不羁生活哲学。FM87.6，吃喝玩乐大搜索，只为等你一起出发。 Ducky 说啊，听到咱们这天气预报说南方又有台风了，我同事刚请了年假去台湾，估计他什么也玩不着了，哈哈哈哈。 不过就我了解我觉得还好吧 啊， 因为台风用最快的速度据说已经穿过了三亚，然后从三亚已经登陆越南了。 哎呀，一听好失望。 不是，我之前真有一个朋友去台湾的时候 啊， 就赶上那几天全都在下雨、 哦、 回来以后给我们看他那箱子买了一堆东西，就逛商场， 就逛商场了。 对，真的就变成购物之旅。 原来我特喜欢就是光在电视上看到过台风、 嗯、 然后呢通过一些那个蜡笔小新， 嗯，还一些个蜡笔小新， 其中有一集是也是刮台风， 嗯， 然后呢蜡笔小新就是小新就在家里边说、嗯、哦好大的风哦，然后他就把那个门缝开开一点点，咻咻，最后他就哗一下全开开，整个他妈就被那个大的那个暴雨哇全部浇湿了。小新你在干嘛？我当时就说哎呀这个台风有意思哎。 然后是不是特兴奋特想看一下？ 兴奋特想看。 我跟你说我之前在上海待了3年 啊， 然后上海那边不有时候也有这种报这个台风登陆嘛 啊， 然后我就特郁闷，这3年我赶上我好几次报就是报，但是每次都没有说是真正的登陆，就让我就觉得好遗憾。 最好还是别看到了。真的有一年我在香港的时候就是也是台风登陆， 嗯， 因为风真的好大， 嗯， 真的，因为当时在那边看到那个也是做现场报道的朋友，哇真的就是 就要把自己拴在那里， 不就单手，因为那个电视的嘛、嗯、这个手必须得搂着树 啊， 然后才能这么飘摇的去把这报道做了、哦、真的好辛苦、 哦、 但是真的风很大， 是是是是，嗯，当你经历了你就会害怕。我也是在海边经历的还不是特别大的风暴，当时人家连台风都没叫就叫风暴，我就坐在阳台上、 嗯、 就学小心，跟小心真一模一样，一开 始等着呢， 然后我就站在阳台上穿着衣服，没有10秒钟的时间整个全湿了， 嚯、哦、 就是他那个风大的就跟洗澡是一模一样的，你别什么出海了，底下的泳池就连那个整个酒店的泳池都关了、 哦、 就只能在酒店里边玩一玩看一看走一走 吧、哎、所以还是要注意安全啊。 是的 啊，如果要是有计划出行的话最好提前先看看天气预报，比如说近一段时间有什么情况、 嗯、对对对对对，嗯、一定要留意一下啊。我们车玩的大搜索啊今天要带着大家伙一块儿去聊一聊网络上那些特别网红的一些旅游目的地啊，我们请来两位嘉宾呢是嘉颖以及超级小包子。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跟我们分享的，或者有什么这个问题想问问两位的，也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先解决两个问题啊。这是冬至说了，8月初去斯里兰卡有什么建议吗？8月初去， 斯里兰卡，斯里兰卡我还没去过， 我没去过，但办了斯里兰卡签证， 啊没什么建议。 您好，没有建议 啊，您就去了，去完之后您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这个将军说了，哎，你们来跟我分析分析啊，我闺女快六岁了，公主梦特别严重，问一下啊，日本、上海、香港这仨迪士尼哪个更适合小朋友呢？我看过好多的游记和攻略了，感觉是香港的小儿泉，走路不会特别累，但不知道里边酒店怎么样，你们都去了，我们跟我说说哪个更适合他闺女去。 我觉得六岁日本的吧，我 日本的吧，公主梦呢，能最能满足你公主梦的应该就是在日本了，因为咱们说实话，这位朋友应该是北方的吧，啊，估计你去香港跟去日本是一样的，他们说话你也听不懂，啊，他们那个迪士尼说粤语的，我觉得让我听起来的话，我更倾向于听到这个。反正我也听不懂，我更像听到这个一个我听不懂的语言来说这个台词，然后这个我觉得我最跳戏的就是听那个辛巴说哎雷蒙要啊，就全是这种话的，当时就感觉特别跳戏，你知道吗，他那个表演什么的。然后香港确实比较小，因为它小到就是说都不是带小孩的问题了，是小到你从这一走就是另一个世界，你再一走又过了，然后再一走出去了，就小到这种程度。 不，但如果这个是爸，不知道是爸爸还是妈，如果你就是您稍微懒一点的，想去就想去个小一点，让自己没这么累的，香港倒不乏是一个选择。因为我是刚刚是带孩子从香港的迪士尼回来，因为我孩子比较小，我知道他能体验的东西不多，所以呢我是选择的是香港，我就基本上在他那个就是幼童那一个区域，基本也就那一个区域他能做什么糖果杯啊、飞象啊，他只有这一个区域的东西是 大的， 就是 大的做不了， 对，大的他都做不了，所以大的那边的话我也就基本上没有带他去，然后坐了个小火车，所以我自己还不会那么累。所以就看您这边的话孩子的一个需求，但我觉得六岁的孩子还是应该让他多看一些。香港那个我觉得相对来说的确是 有一点局限性吧， 有点局限性，如果是费用都是差不多的情况下，我觉得日本的性价比会更高。上海的其实现在也不错，因为新开的迪士尼它的这些设施都是会很好的，包括酒店的住宿环境，而且现在的话已经比最早刚开园的时候上海那边的迪士尼的管理要好很多，因为那个时候有很多的黄牛，包括这些个VIP 的票啊就会搞得它很乱，现在的话它通过这个手机 APP 整体的一个管理已经是流程化很好了，因为我有朋友刚刚从那边过来就是跟我反馈现在的一个情况。所以如果说您又不想去到日本那么远，或者比如说你看现在机票价格又比较高的话，去到上海也是一个选择。但是暑期的话这三个地方没有一个地方是凉快的，这个是 人会 真的， 我觉得人上海会更多一些，因为太容易去了， 因为放假了嘛， 尽量选择非周末， 对 最好是非周末， 千万别周末，不管是这三个哪个迪士尼也千万别周末去， 没错， 就是香港的也能给你挤爆头，真 的 挺挤的。 来再帮助一下风轻云淡吧，他说两位好，八月中下旬打算去法国，诶这个时间点去好吗？有什么可玩的吗？ 法国太好玩了，这个因为现在夏天的整个欧洲嘛，就是特别适合去，一定要夏天去 海边 也可以去，然后对法国你可以从那个巴黎走，然后巴黎尼斯这一条线，然后最后可以穿越也可以回巴黎，然后这个还有想想还有哪儿，这个南部那些小镇，童话小镇，我就推荐小众的吧，大众的其实大家可能都能网上都能扒得到，在法国南部和德国交界的地方，快到瑞士的边境，这三地交界有一个小镇叫科尔玛，这个叫童话小镇，就它的房子跟那个童话世界里一样的，特别好看，尤其夏天，因为花都开了。然后在它附近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算是教堂，特别有名的教堂叫斯特拉斯堡，这个斯特拉斯堡就那个教堂最有名。啊，中世纪建的一个教堂，然后过去一打仗就归德国了，再一打仗又归法国了，再一打仗就归德国了，所以那当地文化很拧巴，啊，他们很不知道自己到底应该说什么语。现在归法国，现在暂时归法国了，啊，也说法语。然后他的风情，他那个吃饭的，你看那个风味，哎，一会儿就是法国风味，一会儿又德国那个，因为旁边就是离那个黑森林那个啊什么黑森林，离那个德国巴登福登堡巴伐利亚比较近，然后他就是这些都有啊，所以说他这个风格也比较有意思。 对。 可能反正我推荐的话，我是推荐他从南部进， 然后呢从巴黎回，巴黎呢可能就是看看我们的网红打卡地，然后呢再去可能去购物一下。但是南部的话在这个季节的话呢，整个蓝色海岸全部你就是你可以穿一下它这些个小镇，包括我们之前就是那些个香水小镇啊 S 啊，就这些地方都非常好。而且的话你是我是建议的话是坐这个欧洲的这个火车，可以买这个通票，或者是有那种当日的那种 pass。 因为的话就我刚才说那些小镇，比如说我们进到包括像那个摩纳哥啊，这个在一天你都是可以就是随上随下这样玩下来的，可以玩好几个地方的。 你在那边待了那么久，你最喜欢那儿就是哪个季节，或者最喜欢那边哪个城市？ 其实季节来讲我觉得和我们这是一样的，其实还是春秋季。夏天其实在欧洲也是要热一些的，但是不会像我们这么闷，不会，不，这个倒不会。但是论喜欢来讲，我其实南部那些地方我都还是比较喜欢的，因为小镇多一点，而且人会少一点，更安静一些。我之前其实居住在里昂会比较多一些，但是其实里昂它还是一个城市化的一些个地方，但是它的那个老的那个街区我是非常非常喜欢的。我们经常有的时候周末的话徒步从它的市区走到老里昂的那个 老城，然后就这一趟就来回走着玩就很舒服。 小点多好哈。来， 法国真的是一个好地方， 是吧？ 真的，就是你可以有各种主题。我不建议说我准备全包， 对， 比如说购物之旅。因为大牌太多了，大牌的发源地都在那边，包括香水啊、包包啊、服装啊，那你可以购物，包括那边还有好多类似于奥特莱斯那种地儿，你就进去出不来了。另外一个就是你喜欢看各种博物馆啊， 对， 展览啊，那你也进去就出不来了。 对， 然后美食，法餐美食可吃的也特别的多。然后除了这些，你红酒，对吧？ 对， 在那边你也可以循着各种各样的酒庄你也去走，这也是一个方向。 乡村之旅。 对，或者你说哎呀这些我都不喜欢，我就想休闲，戛纳，尼斯，反正都在海边嘛。 就看景的话， 是的是的， 罗旺斯的薰衣草非常漂亮。 对， 真的，我觉得法国真的很好。 里面走包括古城都有，就 是 都可以看。 是的， 对，好好安排一下，争取过年之前能回来就行了。这个望京大熊猫也给刚刚那位朋友建议了，说还是香港适合小朋友。旁边的迪士尼酒店是那个公主主题的如果你是有那种公主梦的小朋友，特别适合他住。东京的他觉得太大了，孩子其实不在乎玩的什么项目，他就看花车表演、烟花表演，还有那个和卡通人物拍照，他们就觉得很开心了 但是说到烟花，我建议您查一下香港的，因为我如果没记错的话，我上次去好像它是因为什么原因，它的烟花暂时是没有的所以如果是想去看烟花的话，您提前查一下，如果没有的话，你就可以考虑其他的。 好的海滨也问了，说万达在宁波的游乐园怎么样啊？我还真有朋友去过，但是就是反应不一，就是看您之前玩游乐园玩到什么程度。比如说您那种特好的游乐园您都玩过了哈，您到那之后也会觉得就那样吧，还不错。但是您如果没怎么玩过游乐园，从比如说您曾经20岁的时候玩过一次游乐园，现在已经60了，一看哎呀这游乐园变化太大了，那个还是非常之不错的真的。他给我拍了好多照片，我说哟，这个能现在咱们游乐园都能做成这样了，确实也非常之不错啊。建军也说了，22号去普吉岛落地签是必须换泰铢吗？听说在机场还是听说在机场换还是在国内换好，还是在泰国的机场换反正他问的大概意思是在咱们国内换好，还是在泰国落了地之后再换。 各自大意就是反正我建议最好提前换好因为机场的 ATM 首先你要进关以后才有更多的 ATM， 如果是机场那个关外的那个 ATM 当时有一些问题，现金取光了等等，或者不支持您的卡，您可能就会面临一个比较大的麻烦。因为落地签现在应该还是2000泰铢是吧，还是4000泰铢？ 4000泰铢 呢也不少钱呢，所以说最好是提前换好。 2000是折合人民币是400左右吧， 对，反正不少钱 了，那可能是2000， 应该是 2000。但是的话入境的时候还是要携带将近4000泰铢的人民币不是人民币，就是等值的、 人民币的 人民币也行，美金也行，这个倒没有限制。 好的 而且我还建议您提前把照片拍好 啊，对， 对 他那个机场那个，对，这个主要问题不是为了省钱，是能省特别多的时间。 对，省时间。 什么照片？ 就是两寸的照片，背景的话是白色的，其实就是我们如果在国内提前要去签证 照， 对，因为他在那边 的落地签是要放在那纸上粘上的。 明白了，明白了。 要不现场也要拍，你也要排队。 好的啊，有什么问题继续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进两条广告，马上回来。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又升级，推出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 我是人保新服务专员，我的工作呢就是每天在事故多发路段沿街巡查，第一时间解决交通事故和车辆故障困难，主动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者理赔协助服务，用我的专业知识帮助大家解决理赔难题。 行车路上有人保，放心出行没烦恼。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了，即日起至7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 2018年交通银行沃德杯广场舞大赛盛大启动，冠军奖金100万元，更有大量惊喜奖项等你来赢，即刻下载交通银行 APP 报名参加，详询各网点，投资需谨慎。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本来我就说世界杯完了之后肯定有一个国家是很多人都想去打卡的， 是的， 克罗地亚， 哎， 对不对？你看黑猫就问了，看了世界杯特别想去克罗地亚，问一下去克罗地亚的签证怎么申请呢？另外还有哪些东欧国家可以作为一条线路一块玩下来的？ 我先说签证，因为的的确确啊，就是世界杯之后，就这一周内的时间，问克罗地亚签证的，以前都不知道从哪冒出来的人，然后就问，哎，克罗地亚签证怎么办理？真的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都想去， 对， 我都想去， 的确是这样一个情况。然后克罗地亚签证是这样，他是要单独签个克罗地亚的个人旅行签证的，他不属于在申根的国家里面，这大家要注意。那他签他的签证的整个的一个流程，包括签证申请材料与申根基本上是相同的，大概的流程基本上时间也是在2周到3周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时间。但是如果是您持有申根的多次往返签证，在有效期内是可以在克罗地亚进行免签停留的。对，所以的话呢，现在有很多人的话是加上比如他刚才想去的这个东欧的国家，我们加上申根的这样国家，做把你的行程，把这个克罗地亚的行程做在中间，然后再从其他的东欧国家比如回，那这样的话这个克罗地亚在中间您就可以只做一个申根签证就可以玩这一趟了。 那有效期是多长时间呢？ 看你申根申请的这个时间， 比如我申根是5年， 但是你申根5年的申根的话，多次往返的单次停留时间的话，我如果没记错是30天还是90天，反正 就 是两个时间肯定是够了， 还是可以用申根去玩的， 对，用申根去玩 还挺方便， 可以的，对。但是它单独它的时间的话，可能不会这么长，就跟申根一样，有的很多申根基本就是1号到10号，它给你还是1号到10号，这一点它跟申根是一样的。如果你只申请克罗地亚的签证的话，你肯定是不能进申根的。 哦， 但是申根可以进克罗地亚， 哦， 这样 好，就拿申根也可以玩。 对，对，对，拿申根可以玩。 好，一会儿我们再来说一说，还有东欧的其他国家可不可以作为一条线啊？先进一条广告，马上回来。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您好，中国人保财险竭诚为您服务，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喂，我的车没电了， 撞到路牙爆胎了， 车没油在路上趴窝了， 我的车坏了还不走啊？ 别担心，我们立刻为您安排救援服务，365天24小时，中国人保为您提供全国范围免费救援服务，拖车搭电更换轮胎困境救助，车险投人保，爱车放心开，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了，即日起至7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 2018年交通银行沃德杯广场舞大赛盛大启动，冠军奖金100万元，更有大量惊喜奖项等你来赢，

18:03，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各位好，我是夏明。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王维。 来，我们的两位嘉宾，我爱资深签证顾问贾颖，欢迎贾颖。 大家好，我是贾颖。 哎，还有，很长一串畅销书作家、旅行体验师、户外极限玩家、CPA 摄影师，包括超级小包子啊。 Hello， 大家好，我是超级小包子。 对。 当然，在此我们已经说了，我们专门拼了八个图，后来是编辑又加图了，是吗？ 对，又加了。 好的。 结果的是六个图。 好的，那您可以发关键词打卡，您就可以看到我们编辑拼出来的这套图，而且这些照片其实都是小包子自己照的。 是的，是的，小包子去过很多很多的地方，但是刚刚在上一个那个咱们时段最后聊的那个是他马上要打卡的一个地儿，好像是说今年计划要去，是吧？ 对，计划要去这个克罗地亚去看一看。然后那个地方不光是因为他这个球让大家知道了他，其实我是早就种草了，因为我听说那个地方是我最喜欢的电视剧这个《冰与火之歌》的主要取景地，所以说主要取景地那得多少个城堡，多少个这种中世纪的这种古建筑啊，所以说我特别想去看一看，而且呢拍一套，这也算是一种网红的打卡方式呢，叫做就是我这一半是电视剧里边的远景，这一半是我站在那电视剧里边。 天哪， 这种方法特别好玩，大家可以试试。我在那个西班牙已经尝试成功了，西班牙的塞维利亚。 不是现在抖音就这么玩的？ 那个就是15秒不足以满足我。 抖音 我要看呢， 我的天，我要拍一堆。对，抖音不是这个年龄段玩的。 不是，就是 也没有， 因为它里头有很多的那个小程序吧， 啊， 还挺有意思的。 对对对， 现在特别流行的那个就是比如说上头一半的那个眼睛啊、脑门啊什么的，那可能是别人的，然后呢你摆一个姿势，把你的鼻子到嘴跟上边那部分你只要重合上， 啊， 然后十秒， 哎， 人就会觉得哎呦，这突然之间变了一个样，大概是这个意思。 这是抖音吧？这不是抖音吧？这是 FaceU 机萌那个软件吧？ 啊，就是抖音 啊，是抖音有这功能了。 好， 听着总觉得是下的是一个抖音。 好久没玩了， 好久没玩了。 对对对对对， 这体现到年龄是不一样。 是是是， 有代沟有代沟。对， 不过现在老人挺喜欢这个的。 老人 啊， 我妈也经常刷这个。 哎呀呵， 好的，恭喜我们还年轻。 哎，您说这我就想起那个。我看了一笑话，那笑话逗死我了，说那个因为孩子不是都放假了吗，然后爸爸问儿子，哎，期末考试考得怎么样？是这样的，这次考试啊，我一定要给我们老师一点颜色。什么意思？省得他老说他教的特好。太逗了。 哎呀， 来来来，这样，那个刚才贾颖说了签证的方式啊，那比如说你给他设计一条线路，正好都在东欧啊，或者他临近的那些，能不能穿成一串走？ 因为我这条线其实还真的不是特别熟悉，然后最近但是这个真有朋友就是在规划这条线，我看有的话是这个走的是克罗地亚、黑山、塞尔维亚，就是这条线会去到这些地方，所以的话你也可以看一看这些地方的话你喜欢不喜欢，因为很多人这条线选择的是自驾的方式。对， 这条线路我最近在研究，可以给大家一些小的建议吧，就是它离就是咱们传统意义上的这个西欧啊，它离德国不远，然后从德国的东部大概就是原来的东德那几个城市吧，柏林啊、德累斯顿啊、莱比锡啊等等这几个城市，然后往东开，给大家规划一条小环线，你可以从柏林出来，然后往东一直经过这个捷克，然后波兰，然后往东开，往南去就到了这个克罗地亚和他刚才说的 黑山 这几个国家，然后呢回来以后你可以从北边走去，然后因为它在一个东南方向，然后你再折返回来走一条不一样的路，就是从沿海边那块过来，回来以后呢你还回到这个通过这个波兰，然后再回到德国，或者从因为这几个地方呢相对飞机会比较多一些，然后呢如果大家有这个就是如果你想自驾的话呢，德国的车也比较多，选择也比较多，然后呢租车相对来讲你当然比较麻烦，因为你需要有一个公证件嘛，就需要有一个德文的公证件，然后呢我推荐是从比利时出发， 如果你时间够的话，比利时是不需要这个德文工程舰的。然后你从比利时进比利时出的话，机票比其他的城市要便宜大概1000到2000块钱。 哦， 布鲁塞尔是欧洲这几个城市最便宜的。 嗯， 就是从布鲁塞尔进，从布鲁塞尔出，比巴黎、法兰克福，然后北边那个阿姆斯特丹，都会便宜。就是你同比，那边9000，这边就7000， 嗯， 那边8000，这边就5700，就差这么多。 嗯， 所以说还是很便宜的。啊，我建议可以试试，因为比利时横穿德国的话，其实你也穿不了多少。 嗯， 要开得快的话，2天就穿完了。 嗯， 第一天法兰克福，第二天就干到东边去了。 嗯， 就到慕尼黑了。所以说，这个我觉得这条线路可以考虑。 比利时也挺好玩的， 比利时也挺好玩的。 对， 但是更多的是就是经过一下，因为它的没有德国呀啊，包括荷兰，它那种文化那么深厚。 哦，明白。 就是在布鲁塞尔，可能更多的像我们打卡就去那个这个尿尿小孩的那个雕像去看一眼， 嗯， 然后在老城区转一转，去那个大教堂，然后吃点那个真正的手工做的巧克力。啊，那个是真棒，它有一条街全部都是卖那个的。 嗯 啊，所以比利时的话，就是当然我觉得给留个2天时间足以了。 你就把晚上留在比利时，因为比利时有好多特别牛的那个夜店。它倒不是说夜店的设施有多好，是因为世界的那个前几大 DJ 经常就在比利时的夜店里边驻扎着。 嗯， 比利时的啤酒又，对吧？ 嗯， 对对， 又那么有名。你可以到那边体验一下顶级的那些地儿， 一直喝下去。 比利时是有一个传教士啤酒，这是非常非常有名的， 对， 世界著名，在公元14世纪 啊 就开始有。 主要你得看晚上你要去那些地儿，比如说想找那尿尿小孩，他晚上尿不尿这是个问题。 是吧，反正我都晚上， 要不然你跟没去似的。 尿你可以把他嘛，就是他晚上有灯，反正是 啊是这个没问题。 对对对， 好啊。这个反正记着过年之前回来就行了啊！ 哎，过年之前回来。 刚刚说到过年，安菲尔德就行了。我想问一下，春节的话去泰国人是不是很多呢？如果想 特别多， 特别多，真的是。 反季嘛，肯定是这样子的。 对，然后他说错开几天，比如初三、初四去，会不会更好点呢？ 比较多， 这都是去过的。 气温如何？能下海吗？ 特别暖和，啊， 非常暖和，那是一年四季都能下海，这您放心吧。 下水是肯定没问题。 他说有没有推荐的地点要带3岁的孩子去？ 嗯，泰国我现在不推荐了，泰国现在是最危险的国家之一，我并不推荐泰国。嗯， 好吧，换一地儿吧。啊，还有好多朋友也在咨询，基本上目的地是一样的， 嗯， 也是有点像小包子说的，跟着那个电视剧啊，或者跟着动漫去打卡的， 嗯， 比如说像日本。 嗯， 有好多那个跟着漫画去打卡的， 嗯， 对吧？很多日本漫画，因为它特别忠于就是原来的那个远景，而且日本本身国家变化、城市变化也不是很大。 对， 对， 你20多年前看的漫画，现在依然还是那样。 对， 所以呢，也有很多朋友，比如说廖峰说了，9月下旬去日本玩9天，需要带很多日元吗？ 现在 也 看你去哪儿了， 而且 像是这个九州那一带吧，可能银联没有这么推广。如果是关西，现在我感觉你要是在大阪啊、京都这一带，对，别说银联，连支付宝都已经都上线了，所以非常方便，不需要带什么钱。 但是如果比如说您是需要，比如打车啊，就是这种交通工具的话，还是要带一些钱的，而且打车的费用在日本还是很贵的，所以这部分你要提前考虑出来。 是这样，就是。比如说像贾永说的，你打车你肯定需要了，如果你想省点，你可以坐地铁买那那什么苏 Z 卡什么玩意儿的， 那个价格是 但是 你 也得有点钱， 对对对， 你也得有点钱，你得有点现金到那边再去买， 对对， 那边我不记得是可以接受银联的，但是好像也可以，啊， 你说那个地铁票是吧？ 对对对， 地铁票不用在那儿买，直接在这边咱某宝上 就 买了， 哦， 就 可以买到， 还便宜啊， 哦， 直接给你寄到家里来。 好 啊，这些通票现在都提供这些服务了。 哎，真的去日本我最想第一个就是吃拉面， 嗯 啊，然后第二个我就特别想去看，就是因为经常我看某些推送，就经常说好，人家那个房子中间有一个夹缝，那夹缝可能宽也就比如5米或者几米， 嗯， 人就用这夹缝哦盖里2层。然后说这里头就几室几厅，我心说我天哪， 嗯， 这跟一线天似的，他居然能在这个夹缝里盖出这么一个房子。 这前段时间我也是看装修的节目，然后我们看有一个我忘了是哪个，是暖暖新年还是那个就梦想改造家，有一个对有一个日本的一 个 设计师，就是， 那 个，他们可以把就是 有限的空间真的是用到极致，而且还是很舒服的极致。这个是它这个设计上来说的话，我们觉得有时候觉得很牛的一点。 是的，是的。 那个想法也都非常非常好，而且想的特别特别细致，就是你想不到那些个东西，就是你的生活习惯上的，它是从你的这个你的真的是从你的生活习惯来走的，它不是从这个设计师的那个角度说怎么美来走，它是从生活实用性来走的。 嗯， 对。 关于这个家居的，大家也可以关注下午的那个节目。 来来来，我们帮助一位要求匿名的朋友啊，他说，去美国旅游 ，EVUS 里的地址这栏填写的是朋友公寓的地址，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呢？因为他解释了，他说刚落地的几天呢，我是不需要去住酒店的。 嗯。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但是也有个别人呢是什么呢，就是在签证的时候并没有告知使馆自己可能会去访友，所以呢有的人在做 EVUS 的更新的时候，他就是怕我这个时候如果填的是朋友的这个地址，会不会使领馆来查我当时是不是没有跟他们告知我的这个，会不会有就是有一些个没有真实说真话的这一部分，对，有人会纠结在这一点，但是目前来说没有遇到过太大的问题，这点应该不是太大的问题。嗯，或者您比如说您有后面那个酒店，您填您后面入境那晚酒店，目前来讲也没有太大的问题，并没有查的那么细，其实实际上来说， 那其实就按他 按照真实的来走， 他说前几天是不需要住酒店的， 对， 那就您就填后边那酒店地址。 我其实是建议真其实我是建议他真实的来填，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因为美国是这样子，就是你真实的出了问题你可以解释，但是如果说你不真实了，你再去想解释说我为什么当时不真实，这个事儿就不好办了。 明白。 哦，好的。 Kevin 说了，说我七月底准备去青海湖租车自驾青海甘肃大环线，有什么建议或者需要注意的地儿吗？ 我觉得注意安全吧，然后因为现在青海湖那儿骑行的特别多，尤其是这些大学生一放假了，现在因为青海湖是一条特别流行的一个骑行路线了，然后环青海湖300多公里也不是特别长，所以像这个骑车的话一定注意这个避让这些自行车，有时候拐弯啊什么的看不见，一进村啊就突然窜出来几个自行车，然后还有就是往甘肃那边走的话，这个一路上现在他那个国道上有好多那个限速，对，不要问我是怎么知道的，反正就是你回来以后，这个你这个罚单交着也挺不方便的，因为毕竟不是在北京违的章，也不是北京车辆，如果你是租车的话，然后在北京是没法交的，你还得找人在外地给你交。 对，好吧，反正开车得注意安全，因为我们在那边的时候要翻山嘛，有的地方海拔相对有点高，但是从山上往下看公路非常的漂亮，而且那边蓝天白云。可能日照比较那什么，你开车的时候戴墨镜也好还是什么呀，还是注意安全吧。其他的都不是问题。 对对对，还行，青海湖海拔还可以，没有到那种极限海拔。 好，这个接下来这个问题可能贾颖要回答一下了。大国石阳说了，我和他们爸就是他应该是我和孩他爸爸，本月想带着两岁的娃去趟塘沽，从来也没去过，能不能介绍一下那儿有什么好吃好玩的，住哪儿啊，那么开车去。 两岁是吧？ 两岁的两个娃。 两岁的两个娃，好辛苦啊，双胞胎吗？是这样子，塘沽的话您可以带孩子去到海洋馆，还是挺好看的，基本上它现在的海洋馆是分四个馆，是它的一个主馆，然后有水母馆、恐龙馆还有极地馆，但是我觉得两岁的孩子可能极地馆会冷一些，所以的话您买票的话可以直接就买水母馆和主馆的那个票就可以了，不用买四馆连票，因为恐龙馆不是太好看，个人也不是太推荐，然后带孩子他的主管是不能推婴儿车的，所以我觉得带着两个孩子两个人都抱着全程会挺累的，但是他的那个主管里面因为有海豚表演，您可以看那个海豚表演那个时间，然后差不多卡到那个时间您去看一下表演，然后下面的话再去看看他极地的，就是在他主管的一层有极地的一些企鹅啊什么，这都是可以看的，然后我比较推荐的话您可以在水母馆多待一会儿，因为水母馆是可以推童车的，而且 那个水母馆里面的话，他的这个小一点的小朋友会比较多，因为我周末刚有带孩子去，我孩子才一岁多嘛，所以的话，您可以在让孩子在那边的话，两岁孩子也喜欢走啊玩啊，他也有一些孩子的这个自然活动区，所以基本上海洋馆我觉得待一天是可以的。另外的话呢，去到 一天了 可以啊，真的可以，因为孩子玩他中间可能还要休息啊，要睡一会儿觉，他再醒来再一玩也差不多， 要不然孩子会很累。 对，他中间肯定是要睡觉 的。还是你有经验， 对，有经验，真有经验。但是在海洋馆那边我觉得吃就会有限一点，不是太多的食品。 对， 所以的话建议您还是如果可以的话还是自备一些。我对那边的食物我真觉得还是那 什么。听说洋货市场的边上有几个吃海鲜的店还不错。 对，但是其实因为天津人可能真的不太会去到塘沽吃海鲜。对，真的是这样。然后的话呢，如果您只去塘沽的话，还有一个就是大一点朋友可能会喜欢的，就是他有一个那个就是那个船舰，就是那个 军舰。 对，军舰，对，航母。但是我觉得天气可能会热一点，所以您就看然后可以在他那个海边可以转转，如果您是自驾的话，往北塘那边去开一开，也可以下海。那边的沙滩情况现在还可以，就北塘那边。 北塘挺漂亮的。 对，所以的话，我觉得两天这两个地方就可以了。 对， 您 就可以先到海洋馆玩一玩。 对。 然后呢，再到北塘亲亲水。 对。 就 OK 了。 对。 对吧？整个一个海洋之旅。好了，有任何的问题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先进一条广告，马上回来。 王总，什么事愁眉苦脸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你看，有人反驳你们了。琪琪说了，不对不对，去日本一定要带够现金啊！我六月刚去，好多餐馆商店，别说支付宝了，卡都不能刷。除非你只去就是很多知名的景点，不然用现金的地方特别多，我在那边取现2次了。 嗯， 其实取现的手续费也不是太高， 相对也还好。 对，也还好。反正我每次去日本大概是换2万。 我每次去啊，就是因为每次回来的时候都会剩点。 嗯， 我那卡呢里边也有钱，我每次回来的时候我就在卡里充点钱，所以我到那边不用带任何现金。如果需要现金了，比如说琪琪说的，很多确实有一些小馆子，他是没有刷卡的，他只刷他们那个 GCB， 就是他们日本当地的一个银行的卡。那怎么办呢？你先去找一大牌店，把你想买的包包啊什么的全买了，他一退税就退好多钱，你就拿着那个钱去用。 然后那包包还能退吗？ 当然不能，你退了税也得交回去。 想什么呢？ 好好好， 这男的想的跟女的就不一样， 是不太一样，是不是？那当然了，那也得让小包子解释啊。外欧外欧，有人也说了，他说你看那个小包子凭什么说那个泰国是最危险的国家？说我们这马上就要去泰国了，你说我们这心理负担得多大呀？重新说。 重新说是吧，还是最危险。因为确实是现在泰国这边呢，它有一些就是说我们不愿意看到的一些就是政府监管等等不利的现象，然后最近也是负面消息比较多。这个我看了一个就是网上一个统计，也是说现在它在旅游方面，它的其实这个各种的这些事故可能出的比较多，但是你不能两面说，因为人家去的人多嘛，所以相对可能就会这些 概率 就会比较概率比较大一些。啊，然后其实如果去的话，我建议大家还是要选择一些大的这种就是这种正规一些的这种运营商，尤其是做这种海上运动啊、水上运动啊。 对， 然后你看天不好咱就别出去了，大不了这钱不要了。 啊， 就是反正我觉得就是说给一些中肯的建议吧，因为我有朋友以前在那边做潜水的，他们那边真是就是我朋友是做那个潜水教练的，他们能出什么问题？这个带10个人下去潜水，然后回来的时候还剩9个，这教练一直都快回到岸边了才发现，然后就突然发现一点人数，还是另外一个教练给他提的醒。 嗯， 然后一说，哎，你是不是少一个呀？不对，我这人都是齐的，你数数啊。一看，哎呦，9个，然后这船又 又返回去，那哥们在海里泡了四个小时，因为他还好潜水服是有浮力的，就是还好是潜水，如果这是个浮潜呢可能就危险了。潜水服一个是有浮力，再一个有保温效果的，所以说再怎么着这人泡四个小时反正就是可能泡浮上了，但是呢这个没什么危险，所以呢这些负面消息我也是经常得到，所以就是我觉得大家还是选择一些稍微正规的吧， 还是应该要谨慎，就是自己还是不能大意，该注意 的 还是要注意， 是的是的，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啊。 好，这个有想去近一点的，比如说想去上海，天天爸爸说了，我是天天，哦，这是宝贝给我们发来的，上海三日游，帮忙推荐一下呗，有什么好玩的？ 孩子肯定是要去迪士尼的， 嗯， 对， 可以，主题乐园 去吧， 可以， 对、然后我去，每次在上海还喜欢去一个叫田子坊的地方， 哦， 对， 那是什么购物的还是吃东西的？ 田子坊比较有特色， 就是有特色，然后是在那种老的那种弄堂里面，然后有很多的小店也很有特色，然后那个如果我没记错，里面有一家餐厅的话是泰迪主题的这样的一个小餐厅，孩子也可以在那边的话。可以去，对，也挺适合带孩子，还可以在里面做那小泰迪熊，他会给你那个外面那个布料，还有小棉花，可以在那现场缝，小朋友应该也还是比较喜欢。那晚上的话，我觉得可能可以去坐一下游船，还是可以的，对，上海其实因为大都市的东西，我觉得剩下就剩吃了， 对， 对真的。 我听说就是上海那边朋友说，他们那边新开了一个商场，还不错，说特别火。然后说那个商场包括外面还有一些露天的酒吧也好啊， 闸北大悦城 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他一说特别接地气什么东西，小朋友一说特别接地气， 因为说 莫名的亲切感， 很多的就比如说什么足球明星啊，或者什么演艺明星啊，都会去那边喝个下午茶呀，喝个啤酒啊，还有很多，哎，叫什么我真想不起来。 上海还有一个 Hello Kitty 的一个主题的一个餐厅，孩子也可以去。 嗯，对 对 对对，对， 北京也有。嗯。好，这个王强说了，我刚拿到美国签证，以后还是要每两年再登记一下吗？ 对，因为 US 在线登记嘛， 每两年登记一下。 对，您做了第一次以后的话，您那个 EVUS 上面可以看得到它的有效期是到哪天。 嗯， 然后这一天以后，如果你还要再去美国的话，你就要再做一次登记。 如果没有登会怎么样呢？ 如果没有登的话，你可能出境的时候机票都换不了登机牌。 哦， 对，这边也会检查。 好吧，好吧， 所以但是也不用害怕，就是现场也可以做， 明白， 就如果系统正常的话。 来说一下梁子的问题，他说各位，十月底一家三口去迪拜会很热吗？我觉得会。 迪拜有凉快的时候吗？ 哎，他说人均五万拿得下来吗？ 我 那必须， 就是要拿一套， 绝对能花完， 拿不下来， 绝对能花完。 我觉得是，哎， 要 住的贵一点， 这个、真不一定拿得下来。 七星酒店差不多，七星酒店差不多了。 对， 拿得下来，拿得下来，拿得下来。 您看有什么房型？ 这个五万的话， 人 均差不多， 人 均 它是不是一共？它是人均五万， 人均下得来， 人均五万肯定下得来。不光住七星，亚特兰蒂斯那个海底主题都能住。 其实亚特兰蒂斯比七星还要便宜一些。但是其实个人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我会选择亚特兰蒂斯。 亚特兰蒂斯好玩。 对，那个七星帆船的话，我觉得去看一看就可以了。那个房间里面我的感觉就是真的很奢，就是这一个字的感受。 住在那儿主要的目的是为了打卡发朋友圈。 对，可以。 对， 我也建议去那边一定要去玩沙子，哎，真的要感受一下。就是专门人家开那种啊大越野那种 滑沙， 哎，滑沙， 对， 很刺激，真的很 刺激，连人带车一块滑， 不有人带着你啊，你 是，我就说是连人带车嘛。 好吧，有问题继续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王总，什么事愁眉苦脸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壮阔东方潮，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你说现在个人账户盗刷诈骗这么多，怎么防范啊？ 你把账户锁上不就完了吗？ 锁上我自己还怎么用啊？ 工商银行现在推出了工银智能卫士功能，把不常去的外省市国外啊这些都锁上就踏实多了，在工行网上银行或手机银行 APP 里就能开启。 这个功能好啊，我现在就弄，还有夜间锁。 是啊，省得你们半夜失眠忍不住网购败家，详询工行营业网点。 吃看心情，喝看爱好，玩要态度，乐出逍遥。吃喝玩乐大搜索，引领年轻人的不羁生活哲学。 FM 87.6 吃喝玩乐大搜索，只为等你一起出发。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问题，今天问题特别多，可能就是到了暑期了。 是的 啊，大家都有一颗异动的心啊，想要出去转一转。 答着大家的问题，连我都特想出去了。 是的啊，你还是要坚持住啊，工作为本啊。冷冻说是说从周末开始要去威海五日，八个大人四个小孩全部六岁，你们推荐一下呗，我都问了三期了，回一个呗。这个我们刚刚已经让小编详细的给您已经列了一个单子，一会儿呢会私信给您的，您别着急。 对， 而且是我们的专业的去威海的那个应该算我们经常做客的嘉宾波哥。 对 啊， 因为波呢他现在正在开车。 对对对， 所以没办法，没事， 您 等着吧，肯定会给您发私信啊。 是的，这个还有两位朋友都是想去大连的，李大明和诗都说了。李大明呢是带着自己的老婆啊，或者是女朋友啊，要去大连， 还或者 你 还说情侣 啊， 可能还未来老婆呗， 对对对， 想去大连，有什么推荐吗？诗呢是带两岁和一个十岁的孩子去大连，一下待七天，有什么好玩的？大连各位熟吗？ 待七天啊。 大连待七天心得多大呀， 那就住六天玩一天。 大连我觉得带孩子的话他那个动物园也还是不错的，然后其实他更多的大连还是很多的这个城市景点观光会更多一些，这些广场看看就可以，但我还是觉得天气有点热，可能也就看看就可以了。 对， 对，然后如果自驾的话沿着他那个整个的那个滨海大道， 滨海大道 挺漂亮 的， 挺漂亮的 挺舒服，而且住的话呢，因为他有很多沿着那个滨海大道有很多的这种就是这种就类似像疗养院一样的这种酒店，住宿条件还不错，而且价格也不是太贵，可以找一个离海近一点的，这样子可以住个两天，如果是纯休闲。但是我觉得七天的真的太长了，你就可以再走走往那个 沈阳 旅顺啊什么沈阳啊，就这往这些地方再去走一走，多走一走。对， 反正我建议八月份去啊，倒不是为了别的，因为天依然还是很热的。八月份海鲜就有了，可以吃海鲜，包括螃蟹啊什么的，应该就可以吃了。真的，我跟朋友约呢，八月份准备去大连专门吃海鲜。 对， 那你参与吗？ 不去。 因为他上次去那边跟楚环去采访吃三天。 这就有一家特别好，一定要去那儿吃。吃完那一家，其他的就可以算了 啊！真的， 真的，真的，那个是特别好，就是他把海鲜给你做的都不知道，海鲜还能这么做吗？就是原来的，生活在海边的那些渔民他们传统的一个做法，而且呢，掌厨的那个应该是一阿姨，他是被公认为在他们那个渔村做饭做得最好的，而且人缘也特别好。他们就用的底商或者其实也是人家一楼的那个房子啊，居民的门脸房，开了一个小的一个门脸。后来因为生意特别火，他就求租，说我能不能租你们？这还用说？来吧，开吧，就免费还那个房子让他用。当然后来就他也觉得不好意思，适当的给租金什么的，但是就能看出他人缘有多好。而且 你想做餐饮的话，如果你在居民楼里边，其实会影响挺大的。但是看他们邻里关系非常好， 是不是每天邻居都送一盘？ 估计他们有券，下楼就能吃。 可能邻居们入股了， 说是有的小孩就是从小就吃他包的那他包的海肠馅的饺子是最有名的，从小就是吃他包的饺子长大 的。说 的 我都饿了。 就你说了这么半天，他那底商远吗？ 有点远，在它其实不是在 类似于在郊区， 郊区 是不是在旅顺方向？ 在不是在小平岛 啊？ 大家一搜小平岛， 还得出海呀、 啊？不没有，走着就能，不是开车就能到。 这是不是也算当地的一个网红店啊？ 绝对 应该是，应该是，他发照片了，看了非常好吃， 对 那意思， 确实很好。 来来来，毛毛虫，他说各位好，八月底一家人要去新加坡，北京户口，而且有工作。这样出签率会高吗？关键是机票和酒店我都订好了。 嗨，太拼了这个。 八月底吗？八月底，现在是七月二十几号，差不多应该签证可以申请了。在你出行前的35天，您算一下啊，是35天。如果说差不多了，这个时间您一定得提交签证了。然后，如果您是全家人申请的话，基本上没有太大的问题。新加坡签证就是有一些可能就是单身女性，就是独自一个人申请，可能在申请的时候会有一定的难度。但如果是一家人出行，都还是比较正常的，出签速度也还比较快，最近我觉得还不错。最近大概应该是在3到5个工作日都可以了。 好，张也说了，说南京周边有什么地方适合亲子的？孩子5岁，或者说莫干山可以吗？ 莫干山，我记得就是好多的那些个酒店做的，那是在哪里啊？是在莫干山吗？ 你说民宿吗？ 对，民宿 对是在 莫 干山。莫 干 山， 对。南京的话。亲子，我还真没带孩子在亲子去过南京那边。小包子我不知道，反正 我就更别亲子了。我就知道南京这个市区里边有一个那个南京博物馆，现在修的那个民国一条街挺有意思，那个挺有意思的。就是这不管是带小孩还是自己去，都挺有意思。它修旧如旧的那么一条仿古的明清的，什么明清？仿古的民国那个街道。那个挺有意思，而且是免费的。 我记得反正就是因为江苏那边就是常州有一个恐龙动物园，那个是比较适合孩子的，而且它是有自己的酒店的，是挨着的，是很方便的。如果说你要是也考虑的话。 是的啊，还有谢也说了，我要去八月初啊，去秦皇岛，我要住9天。 啊，九天了， 北戴 这些朋友都好有创意啊，都属于扎根一个地儿就不动弹了。 说带1岁的孩子有什么景点或者是饭店推荐吗？这个我们好像有一个攻略是关于那个北戴河那附近的啊。回来我让编辑发给您，但是九天我觉得您都可以自己买着做了，就别去什么饭店了。反正那边的饭店就是原来我去北戴那就很早蛮早之前的了。 对， 有两个就是据说是当地人吃的，他唯一跟游客吃的不一样的就是什么呢，人家那边给的量算是比较大，而且价格挺实惠的。我们吃一桌子海鲜也没有说想象中那么便宜，你比如100-200，我们7个人吃不可能，我们7个人大概也就是700-800块钱，差不多人均100多，基本上你想点的都点上了、啊。 海鲜啊，海鲜， 对， 全 是海鲜。 现在什么价不太清楚。 现在我看他们其实去的话，有一些住的就是那些个就是农家乐，它都是含餐在里面的。它那个含餐在里面，它都会标准的告诉你，它又是含有都含什么样的那个海鲜，它给你做好的。其实那种价格，我觉得倒比出去吃可能更实惠一点。对，也可以考虑。它9天呢，你肯定要找一个吃的舒服。 就找一个能自己做饭的地儿，然后您去海鲜市场的时候，记着他给您那黑塑料袋，当您拿到您手里的时候，一定要打开看一看，到底是死是活的。 但我觉得带着1岁的孩子真不能住9天，这孩子吃什么呀？ 是，而且也不建议，就是我们以前说的住克拉曼的。虽然比如说环境啊，包括里头带着孩子，包括有人专门帮你看孩子，这些项目都有。但是现在一房难求，而且特别的贵。 贵，但是没有一房难求，因为我有订8月份，然后去到那边，但我是订的非周末，但是其实周末也有房，我现在看了。 它是含一个早餐，但是那面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你想去往到那面住的话，就是你到了那儿，基本上你不太想出来了。 是的， 基本上就在那个阿那亚那个整个这个社区里面来进行来玩一下。但是那儿去，我觉得住个三天就差不多了。 是， 对， 主要你想他要住九天，好，九天都住在阿那亚， 九天就太贵了， 那得多少钱 了？对，那就太贵了。对，等我回来我可以分享一下姑娘的。 是是是，包括咱们刚才一说有我们的专业的人啊，一会儿开车到家以后给我们详细的说威海，然后编辑也会给这些朋友发私信，哇，瞬间出来好多的人，比如方片六啊，真逗啊，什么很多朋友说也考我一份呗，都要去威海。 好，一会儿我们都收藏一下，一块儿发给您， 设成关键词回复呗，这样的话一回复都出来了就。 本来我们今天说的是网红旅游目的地啊，结果我们总结了一下，威海啊、大连啊、秦皇岛啊， 也都是网红， 这些是大家非常喜欢去的啊。 对， 来吧，我看了大致看了一下，咱们问题基本上回答的差不多了啊，有一些雷同的问题我们也都刚才答了。接下来咱们还是回到我们的主题、 还有主题呢 咱们也畅想一下远一点的网红的，咱们也打打卡，哪么这个暑假我可能去不了，未来的某一天我可能会去到的地方呢，对不对、来，还是先这一次包子先来吧、好不好，包子推荐一个。 就刚才我接着在第一节有一个朋友问的那个我报的是什么哈，我开始以为报的是那个汉堡的那个一百爱乐厅，后来我一看说是抱着，看着那个、其实我没抱着它，那个小动物叫做短尾矮袋鼠，英文特别萌叫 Coca、这东西长得特别特别萌，这是应该是最近几年纯网红火起来的一种小动物啊。它怎么火起来呢？当年据说有一个背包客，这个呢是在西澳大利亚一个小岛上，然后这个相对人就非常少嘛，然后呢西澳大利亚一个背包客放在地上，把照相机放在地上自拍的时候呢，突然间就是马上就要拍了，突然间从旁边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过来一个，正好那大脸就怼在镜头上，结果他因为他看见闪亮亮的东西他就好奇啊，他过来正好就咔一下，这张照片他没照着，就全照着那大脸了，特别萌，然后天然自带一个笑容，一个像小仓鼠一样的大脸 了啊。 然后他就把这发到那个国外的那个社交网络上，一下就火了。然后呢，很多人就纷纷的要去拍这个短尾矮袋鼠。然后我当时看到第一张照片，我也被萌化了。我说这个好，这放在我的这个 bucket list 上面，我这个遗愿清单，我一定要干这件事儿。然后呢，就这次这。上个月上上个月嘛，我专门就去这个西澳大利亚，专门就去了这个叫罗特内斯特岛去拍这个矮袋鼠。上去之前我还觉得心里有些忐忑，因为毕竟人家是野生的嘛，万一照不着呢。其实很多朋友有这个顾虑啊，你们不要这个顾虑，那岛上呢常住人口不到300，这个短尾矮袋鼠呢20000所以满地都是，然后最后我上去以后我还找呢，哎呀怎么没有怎么没有，心里特别的这个特别惴惴不安。但是后来当我发现第一只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满地都是，就一群一群的 都在脚底下， 而且他就在那儿啃他也不管你，他就在那儿啃，自己啃，反正啮齿雷动就啃啃啃。然后呢你想自拍就慢慢的把你的自拍杆伸到他脸前面，然后你就自己摁就可以了，他就会特别配合的，你刚要摁他就他看你看一下镜头，你刚他看一下镜头，特别配合，因为他就觉得那边有动静啊，他就就过去一下。所以说镜头一定要低过他的脸，你就能看到那个小笑脸， 哎呦， 特别特别萌。只有全世界，包括就澳大利亚就没有其他地儿能见到这东西，就只有西澳大利亚那个罗特内斯特岛，还有另外一个荒岛，现在只有这两个岛能发现这两种这个短尾矮袋鼠。所以想去的话，罗特内斯特岛从那个珀斯。西澳的首府珀斯坐船过去只要大概40分钟 啊，这么 所以就非常容易，而且岛上又有一些居民，就常住的居民，所以你不想往那个野地儿走的话，你就在那个镇上晒着太阳，端杯咖啡，在那儿就一会儿就底下就全是了，他就在你旁边啃。所以说这个你就是我就是时间没留够，可惜了，就是没拍够。我觉得拍了一张还挺好，但是那个因为我订的船是早上去，中午下的船，如果你觉得你这一天反正也没什么事儿的话，你完全可以早上去，然后等傍晚再回来。在那儿岛上有灯塔呀，然后你可以租一个那种悬浮磁力悬浮车呀，绕环岛这个半圈吧，或者租个自行车等等。岛上基本没有这个机动车，除了特许许可和岛上的两辆这个公共汽车有发动机之外，他们为了环保 岛上没有任何的这种所谓的发动机，所以是非常安全的。你不管骑车啊，骑那悬浮车啊等等啊，很多背包客，国外的背包客他也比较一个这前景嘛，所以他们也选择徒步。哎，就是你腿儿大，这个最便宜也最环保。然后呢，这个发现这个矮袋鼠的几率也是最高的啊，所以这算是纯网红和网红小动物吧。 哦，哎，这个好，刚刚那几幅图里边能看到它。 对，就是有一朋友 问我，就是你说你抱着的那个， 对，看着像我抱着，其实我没抱着它，只是那个镜头感，我就在它后边蹲着呢啊，然后它就在前面啃，我就在前面拍它。 那个应该抱不住吧？它肯定是要跑的。 那个在镇上的那些已经完全对，就是人看他们也反正挺不耐烦，他们看人反正也挺不耐烦的，所以你在那儿，就是它就一会儿就。看你一眼，就是我在那拍他的一会儿，回头看你一眼，心说看什么看？没见过中国游客拍照啊！你乖乖的，乖乖的，你一摁他就他就看你一眼，一摁他就看你一眼。有的呢，觉得就是明显就是你打扰人吃饭了嘛，他就自己就跑掉了。哎，特别可爱，那小玩意儿就跟耗子一样 啊，那么小啊， 就是特别特别小。所以说， 但他也有带。 有袋类的 带也有， 就是也是一个矮袋鼠，就短尾矮袋鼠，就这种东西真的只有在那个地方才有，所以说是非常非常罕见的，然后真的特别特别萌。然后当时荷兰人刚去到这个西澳大利亚这个岛上的时候，他们看见这玩意儿，他们就觉得这就是耗子，所以那时候你想那航海的他们也没什么经验，所以说这个地方叫罗特内斯特岛，用荷兰语就是 rot nest， rot nest， rot 就是那个就是耗子的意思， nest 就是窝，就耗子窝。这岛的名字其实就是耗子窝。啊，是直到后来人发现，哟，那小玩意儿还有袋儿呢啊，原来是袋鼠。其实反正都是一样的嘛，都是啮齿类动物啊，特别特别萌。 哇，真好玩哈，特别好，好，这个是。这个萌的动物啊， 鸡萌， 这是一个网红啊，所以可以去那边玩一玩，尤其去 Perth 的那边哈、啊，可以整个玩一玩那个西澳，风景特别好， 对 啊，真的非常美。那个嘉颖呢？ 我觉得可能暑期带孩子去欧洲的特别多，我可能还是推荐欧洲一个游船，这个是我前段时间从德国回来，是从他的吕德斯海姆，他其实离和就是法兰克福很近的，从法兰克福到那边的话大概拉车也就半个多小时，我是从吕德斯海姆上船，然后坐到科普伦茨下船，这一段时间大概是两个小时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游程。如果说这个他这一段船的话已经被这个教科文组织的话是列为这个保护的这个风景遗产了。那么它好看是好看在哪，这它的这个河段没有任何的一个是通过桥来进行连接的，那么每行程一段的话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码头的一个靠岸，这个靠岸是在河的两边，这个船其实说白了它就是一会儿左边停一会儿右边停，它这样子每停这一个站都是一个小镇，那基本上这个小镇都会有一个小的一个城堡，就我们在船上开玩笑，这是过去那个山大王，就是我们会看到沿岸一堆的山大王，你知道这有一个山头，哦，这一山大王，那有一个山头，那一个山大王，基本就这样一个。如果是我比较推荐自由行来走这条行程，就是你每一个就是买它这个船票，这个船票大家可以在网上可以搜一下 KD， 就是这个游轮公司它可以做，但是也还有其他一些游轮公司，就是这样大家可以比较容易找得到。 凯文杜兰特啊。 很便宜，这个船票也很便宜，大概 你看篮球爱好者也来了、啊 对。然后这个船票大概的话，如果是那种就是随上随下的这种船票，大概应该折合欧元的话，应该是十几欧，不到二十欧的样子。如果说这两个小时的话，这个船票大概就是十欧，非常便宜。你可以选择的话，比如说你停在一个小镇，然后上去。到他的这个这个古堡里面去转一转，而且这个船上会有中文告诉你这是哪个世纪什么样的一个讲解。那下来以后的话，你赶上是几点的船，然后的话你还可以上了船以后继续，你想在哪站停就在哪站停。你可以我是建议可以坐到这个科普伦茨，因为科普伦茨上面以后它还有它的一个要塞，往上去看还是很好看的，而且在要塞的话可是可以坐这个缆车上去的，缆车上去这个风景是非常好的，你可以看得到下面，就是因为它的缆车有的是透明的，你可以看到它这个和下面的话，这个有的游轮进来，你可以在上面拍到很好看的照片，而且还有铁轨，就是整个的风景是非常好的，这两岸的风景。而且从吕德斯海姆的话，它那边也可以就是有这个缆车，它那边的话有很大量的这个葡萄园，也可以到这个有一些个酒厂里面，你可以去品尝一下，还是不错的，而且是风景是真的非常非常的美。 就这一段我特别建议大家的话一定要体验。你可以选择比如说自驾的方式到那边上船、也可以选择，如果大家的话是乘坐欧铁的话，那边的话火车也都是有的，那些个小的城镇你可以坐火车到那些小的城镇来上船，都是非常方便的。 嗯，好，哎呀，说的我都想去玩了。来吧，我们先进一条广告，一会儿 收敛一点，收敛一点。 哎，好嘞。 老公，你又在玩手机，也不陪我说说话。 老婆，别生气，我们家的车险不是快到期了吗？我在手机上买车险呢。 手机上也能买车险？ 是啊，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交强险、商业车险，啥啥都有，手机在手，一键都能够。 还有这种操作？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来吧，剩最后一点时间了，还是交给小包子吧，好不好？ 一分半， 一分半是吧？这个网红景点很多啊，赫尔辛基的岩石大教堂，这个1960年兴建的，当时建出来就拿奖了。它是在一个完全的巨大的岩石中间炸出来一个教堂，所以这个呢，赫尔辛基的白教堂、红教堂就不说了，因为是传统景点，去的话大家都会去得到。岩石教堂不一定会去，但是你要跟当地人打听。所以这个地方我觉得特别推荐，因为非常的震撼。进去以后，里面还有这个唱诗班啊，经常在里边排练，还有管风琴，所以你可以去体验一下。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刚才那个西澳大利亚出。除了这个短尾矮袋鼠之外，还有一个特别特别最近网红的一个景点，就是那个粉湖，天然形成的粉色的湖。在西澳大利亚现在我知道有三个粉湖，这个是最好去的，最容易去的，从珀斯开车大概有个半天就到了，因为你中间还可以挂其他的尖峰石阵啊等等这些其他的景点。然后呢，粉湖的最好的观看角度就是从天上看，所以你可以在那儿包一个小飞机，然后在这个就是周围，它会从附近的机场起飞，然后从杰拉尔顿等等这些机场都有飞，然后从这个机场起飞，你就可以看到这个粉湖的全貌。天晴的时候不用飞，站在湖边上或者你找一稍微高一点的地方也可以看得到。这是天然形成的粉湖，里面的藻类含有高胡萝卜素，所以全世界据说超过三分之一的胡萝卜素全是这块生产的。 哦，兔子 天然胡萝卜素， 哦， 不是兔子特别多，是胡萝卜素特别多，不是胡萝卜。然后这个地方呢，胡萝卜素据说是质量最高的，因为没有任何的化学合成，比得过天然的，所以这也算是一个网红景点吧。 不错， 好的啊，有好多好多没去过的地方都值得我们去看一看啊！想要去威海的朋友们，大家耐心等待， 静候佳音、啊。 对，别着急，别着急。非常感谢贾颖和小包子给我们的分享，谢谢两位啊！ 谢谢， 我是夏明， 我是王威。 接下来是打开文化之门，明天见喽。 七色光能看着动画《西游记》，黑猫警长还有葫芦娃，傻傻的笑着还缺颗大门牙，一个床单幻想自己就是超人，冲跑几条必须飞着出远门，女孩呢总是跟在男孩的后面，虽然有点慢但跑不出他们的视线。上学了都背着书包，但考试的时候总要打着小抄，那是否还记得穿着花裙子的她，那梳着马尾辫那公认的班花，跟男生说的最多的就是讨厌，然后异口同声她不吃炒面，笑语鲜甜中从未想过留恋，直到今天呢总在脑中浮现。上课说话那递个小纸条，逃课被抓那还要找你聊，总是苦口婆心的说课怎么办 怎么办， 但我们的梦想你们就是懒得看，最终的大考是家长最紧张，可我们根本不知道这路在何方，那快点毕业吧，等不及的释放，踏过书的海洋那层层的巨浪，那时的我们的有些天真，那不知疲倦的一路狂奔，可爱的我们是80后的我们，为了理想的奋不顾身，那时的我们的有些天真，那不知疲倦的一路狂奔，可爱的我们那回不去的我们，那为了理想的奋不顾身。小霸王游戏机的其乐无穷，总要跟哥们儿的一决雌雄，攒够了零花钱就去游戏机厅，再戳两根台球那看谁技术更精，就爱吃妈妈做的秀炒鸡蛋，